我终于讲完了，我今天没东西讲。 是不是？你也是有 dead air 的时候嘞。哎呀，我觉得就原谅你啊。不过我觉得那个重点应该是你这两天都在问一个问题嘛，因为我们会刻板印象的认为有政治青蛙，有这个跳槽的事情，是因为大家对钱的这个意义看得太重了。然后你这几天问我们，除了这个钱或者是利益以外，你到底是如果没有钱跟利益的关系的话，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 当然钱跟利益是其中一个关系。 然后你现在讲到很没有没有 ohm， 是因为你这两天讲到太有 ohm 了，所以你的那个气势就没有了。但是我觉得那个内容还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可能你不要这样坚持你的聊天模式啦，所以我就讲你可以比较正式的把它讲出来。 我用 point 啦，第一，马来西亚政党各个政党其实就是讲互跳之中那种政党啊，它的理念是很相近，它没有差异化。如果你的 marketing 就是可能你用 Android 电话，你 OPPO 换 VIVO 这样子吧。 我觉得你可以拿你昨天有举例台湾，可能来去讲这个东西吧。 第二点哦，第一点是政党理念差距不大啦。第二点是什么？第二点我觉得可能就是我们国会权力的问题哦，我们国家权力分配的问题，会不会这个国家太集中在中央政府了，所以变得你凡事都要靠向中央政府，所以才会变得你中央政府一变，然后其他政府都跟着变，它有这个可能性的。你看哦，政党啊，政党理念，我们去看分数每一个政党的理念来讲啊。I'm not 跟本沙杜我们讲啊 ，I'm not 跟本沙杜的理念是一样的嘛。阿邦阿爹啦。然后，Pass 跟阿玛纳有相近啊，可是他不会互跳嘛。我们讲互跳的啦。然后 MCA 跟 PKR 是个特例 ，MCA 会跳 PKR。然后 MIC 会跳 PKR， 有发生过的。然后也跳出来了啦啊。还有什么党是互跳啊？懂吗？我不太懂啊，懂吗？马来西亚有什么党是互跳的？ 你又政治不正确哦，每天讲来讲去懂吗？你又不太懂，这样子也是会给人家骂。虽然我只有100个 view， 因为我们不在当地嘛，我们不太懂。你真的要去到懂吗？你才知道懂吗？但我去过秉都路，发现秉都路很多党啊，你知道吗？他们真的很多党啊，不是讲的，就是百花齐放啊，你讲完七八都不可以了，你百花齐放啊。当然可能一个家族就一个党，我不知道啊。然后。还有什么党是互跳的，我都应该要解析的。基本上是没有咯。DAP 跟马华是不能够互跳的嘛，因为他们两个理念是不一样的嘛。 你可以具体讲一讲何谓不一样啊。 OK,DAP 是他虽然是 一堆精英啦，他走的好像是草根路线嘛，他的 membership 啊，除了那些 YB 他们的 YB 以外，他们的 member 都是一些比较草根的人民，包括 马华不草根呢。 马华在一个党地上，他是比较在一个地方上啊，我个人来讲啊，他是比较多一些那个地方的中上流社会，就可能是医生、律师，然后在经商啊，就是那个社团也是中上流，你看到什么中华总商会啊，还有什么会都是这样子嘛，而且这些之前在马华蹲到很，就是他们布局，就是他们的所谓的。乡下经营地方啦，有成的时候，他已经囊括了，他的 member 已经怎样讲，布局了很多人，包括地方上的老师、校长、accountant、律师、做生意的、做经理的之类的，然后剩下那些不屑加入马华的，可能他没有政党咯，或者是过后 DAB 要去蹲点的时候 ，which is 他也没有蹲到很厉害啦。他没有蹲很多啦，他蹲的地方的话，就是一些可能是一些比较日常生活中会遇到的小贩啊，做工的啊，修车的啊，这种人去加入他咯。所以他们其实不太一样的，虽然他们像一样是华人居多，可是他们是不一样的东西。 你笑什么？ 居多啦，用居多两个字啊 ，MGA 是肯定是华人嘛。所以啊，这两个人你有跳不常发生。也不会在这一次发生。OK， 反正 PKR 是个特例 ，PKR 它是转运站来的， 我喜欢 我如果要用我用 TBS 来形容他啦，他转运站的，他的路线很复杂，他路线你这样多元，他的路线很多元。 你可以给我讲一下我对麻花坑行动党的 啊，你讲 的我怎样区分他们嘛？我没有你这样复杂哦。 嗯， 只有一个是逃离政治，一个是没有逃离政治的哦。这个讲法可以吗？ 你可能你要好听点，就是大家对政治运作的诠释不一样哦。 啊，我其实刚才是刚才是要讲一个笑话，我结果变成很正式了。OK， 不用紧张。Sorry。 他们诠释政治的方式不一样哦。OK，PKR 是一个。它路线多元嘛，路线多元是什么？火车转运站啊，转运站路线很多元的嘛，东南西北哪里都可以去 ，TBS 啊，火车 ETS， 然后还有LRT， 还有巴车，还有 taxi 可以坐，还有 Grab 可以坐，这就是转运站了。OK， 就是因为它路线多元，所以它对很多人是 easy come easy go， 它是 TBS 门是没关的嘛，你年龄段可以进来的，而你年龄段可以出去的。你出去还不扫地哦，像安华这样扫，用粪斗扫掉那个垃圾哦。而你进来他就 welcome 哦，所以这也是他必须去解决一个问题，他到底他路线是什么？他要建立一个怎样的？他要把一个国家带去哪里？他很明显吗？就是要带去回教徒，你让他当政府，就是要建立回教国咯。 嗯， 他是很明显的嘛，就是然后巴沙杜跟阿诺也告诉你啊，如果你让他当政府，就是 讲回这个 PKR 啦。就我有很多学长姐在他们要继续他们政治对政治的路的时候，他们选择加入 PKR 啦。像当时候他们的讲法是因为 PKR 里面的路线很多元哦，那个意识形态也很多元哦，没有一个非常主流的一个意识形态，所以彼此可以牵制互相平衡这样子啦。 嗯， 所以当年对小小的我来讲，我会觉得这个东西是很有意思啊，就是只要我想尽办法让我的理念变成这个假使是我对这个社会是有这个改革的议程的， 嗯， 我不可能去其他政党了嘛，因为其他的政党他已经 fix 了的嘛，他的理念，如果我有改革议程的话，我应该不可能去种族的政党哦，所以国政那几个一定是被排除在外了嘛。所以当初他们讲他们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有两个选择，一个是 PSM 就是社会主义党， 嗯， 第二个是 PKR 嘛， 嗯， 这样当然他们后来考量是 PKR，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啦，然后那原因就是 比较有名 啊 ，OK， 这个是一点哦，然后这样至于。后来他们认为是优点的东西，现在反过来感觉上海已经变成一个缺点哦。就是之前是因为这个政党是很多元的，像当初我觉得很多人看安华在演讲的时候也会被他激励到啊，因为他的那个讲话言论都是很多元的，会很深得你的心这样子啊。可是昨天我们也是有讨论嘛，恰恰是这个多元 会不会是他的致命伤？ 对， 会不会现在是变成 就是他尝试体验他是包容多元的， 嗯， 可是这个包容多元他只是把很多的声音压制下来了， 嗯， 就是我们其实并没有互相理解，我只是好像在一些事情上面，嗯，你可以我不懂了哈，我的感觉就是你可不可以不要谈哦， 嗯， 就以我的经验，我是想大学的时候我也是有遇到一个情境啦，就是以前我们会跟那种马来以前我是参加这个学生运动组织，像我会跟这种回教学生组织合作，然后后来我们发现我们彼此并没有因为我们的合作而在一些议题上有改变，反而是在一些事情我们是有共识然后我们不去提，例如说这个 LGBT 的议题啦， 嗯， 像这个回教学生他肯定是反对的，就像当时任何的那一个任何的那种LGBT 的歌手来啊，他们一定是拉布条，然后这时候我们就跟他讲， 嗯， 我是不会理你，我们是不会参与你们的那几天，因为我们不认同你们这个东西， 因为我们是支持这个性别多元的嘛、 嗯， 就变成我们的合，我们是有合作，可是在一些议题上面我们还是壁垒分明。像我要讲的，这是不是也是 PKR 现在的那个处境？ 就是当你是他这个意思，就好像如果你讲台湾的话，他可能是合适议题，或者是就当你在野的时候，你没有权利的时候，你空有理想的时候， 嗯， 你握有理想不空有理想的时候，那个东西是很好讲的，因为你很多东西你可以避而不谈， 嗯， 你可以避吗？你避而不是了嘛。就当你他们当初他很光辉，就是 before 他们得到政权之前嘛，就是那个多元可以百花齐放哦，反正都没有权利吗？反正只有国会言，但你做你的，我做的，大家没有在一起需要，因为你是公方嘛，然后你可以攻马华一里路那个统考的最后一里路，你可以攻政府的，好像莱纳斯课题，你可以攻政府的 LGBT 课题，你可以攻政府的 whatever 东西，好像铁路啊，马新高铁啊，新加坡课题啊，包括海权问题啊 ，whatever。可当你在当政府的时候，你是守方啊， 嗯， 那个东西你不能够避啊， 嗯， 你避不了的。当你是好像今天你比方你在谈统考议题的时候，你避不了啦，你在以前你可以放掉不要谈的嘛，反正多元的，你有你的争取统考，我有我的不争取统考的，大家都可以， 他不 大家都可以。当你今天当政府，人家在攻你的时候，你避不了吗？这样你要怎样去让你这个多元去解决这个问题呢？你继续让大家避而不谈，不可以了的，你避不了的，人家一定会问你，你什么时候才能，或者是你什么时候要灭掉，因为你有两方的人在攻你嘛，你当家了吗？你的多元会不会是在你当家的时候变成你致命伤？ 等下，我有点 get 不到，你要讲的是不是比如说这个统考议题 ，OK， 之前 PKR 可能有不同意识形态的人啊，有人支持统考啊，然后有人 对 不支持 要灭掉华教 统考，或者是有人是没有意见的、 啊。 可是当时候因为大家的那个议题性是不会特别被强调的，因为当时候哦，个别的议员可以就这个议题做各自的表述嘛， 嗯、 对不对？像某某这个公正党议员，如果 你不需要做决定吗？你不需要做决定吗？ 对，但是他 可以 就 你可以任讲哦。 他的议员身份，他发表这种，可能 maybe 那时候你看到哦，这是公正党哦，公正党 maybe 是支持这个统考，我不知道现实有没有这个例子啊，我这个只是例子，可是到了一个什么关键，就是还有一个是节骨眼嘛，那个字讲， 就当 一个关键时刻，就是好像那时候他只是谈说，你只是要承认统考的时候，比到要用。党来表态的时候，才发现，诶，原来大家是没有共识的这件事。 就是那时候你，他一开始就是没有共识的，然后当你要表态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在这个问题上回应人家。 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来那时候，当你在野的时候，你可以一直去攻来的时候，用环境一点来攻来的是吧？ 嗯。 当你在吵的时候，你就不是这样想的，你可能感觉是，诶，来那一年卖马来西亚投资多少钱，然后他为马来西亚创造多少个经济工作机会。然后他又可能让政府的消息就讲，哎，他前我所谓的报告就跟你讲，哎，其实是很安全的。当你在政府的时候，你避不了嘛，你要做决定的时候，你还会包容你党内那些环境议员嘛？环境议员好像李建彤这样子，环境议员的声音，他是你的考量之一啊，他不是，他是你的其中可能占你的决定的38%，他不是那个让你站出来站在台上讲那个人。当你在这个的时候，你怎样去运作？你上面那个人怎样去运作这些声音？让它变成一个答案出来啊！你看，你很明显，你看民进党就好了。哎，你看民进党当初在朝着我要申啊过 LGBT， 可是当你在野的时候，你讲我要通过同婚法案嘛，在朝的时候你就哎会有一些地方议员告诉你，如果你同婚法案，我的地方选举就会结束，就没得选了。不是吗？我们当初看嘛，很多人都哭嘛，讲哎我支持同婚法案，可是。我在我乡下的选民全部会抛弃我、 嗯， 你要面临这个抉择吗？ 嗯、 当你在吵的时候，你要推的时候，你挡了很多声音吗？你怎样去运作这些声音、 嗯， 变成你们有一个共识往前走？ 嗯、 你不能够再像好像 TBA 这样子，然后你要去懂吗？你去懂吗？你要大火车就大火车，不是了的吗？你是一个大船的人，你的大船要往一个地方向走啊，不能一个就往东，一个往西，一个往南，一个往北，然后你大家各划的。你那个这个机构要往一个地方去吗？ 他下面人每天在问你这个东西要钱还是不要钱，你不可能那个 document 每天放在桌子上啊，等到我的党可以讨论好，不可以的嘛。所以变成这个抖音会不会是你在朝的一个setback 一个致命伤？哎，不知道啦。 我觉得， 因为我们不在里面嘛，我们不知道，我们外面看是这样子看啊。 我觉得还等我过后，我们觉得还是要一直在注解那个多元是多元的意思。 所以回到我们讲的就是哦，会不会这个多元变成它可以海纳百川？海纳百川就谁都可以进来咯，包括以前 MCA 的、连 MIC 的、陈一桥啊、张发福这些啊，大有大小的小，还有一些地方艺人。然后现在可能在一个关键时刻，然后到一个关键点的时候，会不会因为你的中心思想其实不足，变成很容易走人？还是说他你那个比较下，诶，那个利益大的时候他就走掉了？所以会不会有这个问题？这当然不是最主要原因，它是其中一个原因。我讲就是可能那个议员在跳的时候，他其实路线没有分歧嘛，他不是好像从一个保守政党跳去一个进步政党，或者是从一个进步政党跳去一个保守政党，然后他的内心会挣扎嘛。但他在这个方向，在这个考量点没有内心挣扎的时候，他考量的是可能是钱了咯， 嗯， 或者是钱给我，有可能或者是利益了咯，或者是官位了咯。我们讲不要讲钱啊，我们讲资源啊，可能是官位了咯，官位就是资源，就可能我下一个要讲的啦，就可能是官位或者是资源。哎，我跳过去能够当官哎，有保镖哎，有政府的车哎，有政府的物资哎，房屋津贴，我说不好。反正我在这个地方是没有挣扎的嘛，他不会好像叫马华跳去 pass 这样子，不会嘛？他没有这个好像要绝后的那个挣扎点嘛，所以他就会有其他一些考量因素就进来哦，就变成那些考量因素是一个决定因素哦，会不会这个原因呢？ 所以就是讲回哦509的时候。我们换政府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泡，我觉得是一个泡沫咯，就是当时候或许是 PK 啊，或者是整个希望联盟，它给这一些人的感觉，它就是很有希望哦，就是对于他来讲，他从他原有的政党跳过来， 嗯， 是因为他完全没有理念的考量的吗？ 嗯， 是完全只是觉得我是很有希望升官，然后得到一些利益的，所以我跳过来哦， 嗯。 所以 现在也是跳，现在同一个 对，现在就是看谁 同一个 人 看谁的资源，看谁的 offer 比较好哦，就这样子哦。 然后我觉得除了这个以外，这个是比较是从个人对于个人利益的角度去讲的。还有另外一个如果啦， 嗯， 会不会有一些他真的是有没有这个可能？他也是很想要为他的选民做事情的。 有了这个就讲到资源哦，我觉得钱就可能我们通常会一开始带入那个钱是进口袋了啦， 嗯， 我不知道马来西亚到现在我们之前好像有讨论讲说，我不知道后来政府怎样讲了，一开始就讲说反对党一年有500000的那个一年会有500000的那个 选区 拨款吧， 嗯， 拨款吧，会不会如果你的这一个比较你如果每一个议员的选区拨款，就管到你跟反对党跟还是说执政党都一样的，然后你其实每一个议员你要尊重这个地区选了他的代表，不管他是代表是 under 你还是 against 你，这样子的话会不会有可能让一些议员他不需要觉得我今天我拿住那个 allowance 有一些津贴来 benefit 来租我的活动中心或者是我的办公室，然后养我两三个助理，然后今天我一下子我就变成反对党，我什么都没有掉。你讲他薪水很高，很多我不知道好像是没有啦，好像是没有指明讲说一个议员可以养多少个助理，好像是在他的 salary 里面扣出去，是吧？ 不确定 啊，好像是在他 salary 里面扣出去。就如果你有人确定他可以跟我们讲啦，因为我们也是资料不短，台通这样。如果你有正确资料，你跟我们讲啦，我们之前聊完了嘛。这如果 不要以为大家都知道台通， 台通是台湾第一的 podcast 嘛，是不是 ？OK 啦。 马来西亚有中华侨。 没有啦，中华侨不会听 podcast 的啦。 中华 侨听 TikTok 啊。 中华侨。我身边有一个台湾侨。 对啊，同台湾侨。然后台啊、中华侨比较看 TikTok 啊，不太会听那一个小时的那种东西啦，不要理他。就是会不会想说，如果你是一个执政党，然后你会发现你现在已经有很多，你有一定的基本的 expenses 了，然后突然间你变成反对党，你完全没有掉，然后变成你必须没有办法为你的选民提供更好的服务，然后你哎，我的助理就没有掉了，我掉了，然后我很多法案我要请一些法律背景的助理，这样结果没有掉了，这样。 可是我刚才讲的。那个前提我觉得在马来西亚好像不是很可能发生的，就是那个有心要为选民服务的人，然后 啊，你不可能讲没有啊，有些是真的有啊嘛，你好像我们在不觉得有些人就是要你就是要派一个人帮你去联络那些相关单位去修马路啊，修电灯啊，挖水沟啊嘛，你就是要有一个人的嘛，不可能你每天去的嘛，虽然你很得空啊，那个议员可能你什么东西做，还一个回答一个问题哦，会不会议员太得空了没东西做，就是这个东西它的真相是可能它的权力不够大，我们给国会的权力不够大，我们给国会的权力不够大，就可能议员一年只开两三次会，然后基本上你准备了那个 question 就等上台问啊，问到打你而打你而不打你，好像一个书面回答或者是书面提问，基本上其他事情你面对的就是会有一些法案上的一些斟酌，我在马来西亚就是我政府提什么法案你就说没有 personal view 嘛，你不想忙，你国会基本上当初希望你们一开始想把那个选委会安的国会，现在好像还不知道进度如何啦，已经希望你们也不存在了嘛，对，我不知道进度了，当初他不是讲开很多个 selective committee 啊，到现在运作如何，可能开会还是说仅限于开会罢了，他其实权力还不够大，如果你讲诶我们限制 cabinet 的数量，你不可能一个马来西亚四五十个Mr. 可能讲，哎，就可能是来一个样子，你就只有那几个去主政府，然后其他人你在国会里面忙，我们国会有外交委员会，有能源委员会，有环境委员会，啊，这些人他可能还有那个委员会的那个主席，他的收入或者是他的权力几乎等同于 Minister， 他可以叫人来问，他可以主办公听会，他可以办一些咨询，这样。他很多东西也忙嘛，会不会这样子？哎，我觉得我这么跳过去给你做政府这样麻烦，每天半夜睡不着觉，我只要每天在那督促你就可以了。你是外交部长，我就叫外交，我就每天时间到我就把你叫来问话。好像我们只要看到那种美国这样子，我会去开公听会，或者是台湾这样子，哎，我会去找把那个部长叫来问话。哎，你做了什么东西啊？这个东西都没有做，哎，这样子会不会很忙？很忙的话，他觉得哎，可能他有权利吗？他有权利的话，就表示哎，我其实。做政府不做政府其实没有关系哦，反正我在国会我很好的发挥空间嘛。然后会不会就讲，可能我们其实政府国会的权力过小，也不一定国会权力过小，有还有可能就是他的另外一方面就是可能政府权力过大咯，就变成你在法里面，我之前讲的更好笑的，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政府搬去布恰加过后啊，你法里面跟布恰加远了嘛，你国会在 KL 看不到吧。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东西嘛，所以基本上你的监督其实不太，你国会的制衡力量其实没有在，那你国会隔壁有一个，你国会的制衡力量可能没有那么大，因为距离远了，风水远了，也天高真的是往地远了，你看不到不知道在运作什么，所以变成很多人很想往不知道跑，哎，你国会只能来，你看上次开一个会两三个礼拜就没有了吗？接下来议员在做什么？他可能很忙，可是他消失在镁光灯当中哦。可能他消失，就像 YouTuber 来讲，他没有不停更了咯。如果以 YouTuber 来形容，他停更了，停更了就没东西做哦，没东西做，这样感觉上让人感觉到他没东西做啊，可能在准备下一次咨询啊。像如果你国会是 24 hours， 是一年只休息那一两个月，每天都在开会，或者是每天都很多东西做的话，这样会不会他们很多东西，他们就跟搞不好就，反正我这边有东西做嘛，我每次来开会，这样子开会来什么东西，哎，我就基本上。我的收入都够吗？还会有津贴之类的话，然后还有政府中央政府权力过大，还可能就是我不知道。但你问他，我们州政府权力过小，州政府权力过小，就变成 你必须靠向中央政府，你权力过小就可能资源过少哦。你的资源过少就变成好像你必须联邦政府是哪一个side的时候，你必须靠向过去，你才有办法从联邦政府那边拿到资源，有没有这可能性？啊，如果你讲都有这个可能性的话，这样会不会你可能整个力上却变成州政府的权力能够增加的话，这样基本上我不需要靠向过去嘛？会不会有这个可能性变成可能我们是部队盘的，变成我跟你是 A， 我是 B， 这样变成我在争取资源方面会面对很多困难，我必须变成 A team 我才能过去。然后我变成 A team， 我的理念也没有变，没有差多少啊，所以我就变去 A team 哦。 嗯， 所以不会想说，你看很多州跳槽，基本上也是东嘎唔达达塞嘎的嘛。这样子的话，他们基本上是没有理念上的差别嘛，就可能有一些 resource 上的差别，就可能我跳过去，我就更多 resource， 我就更好跟你谈。会不会这样子？就可能我跳过去，我这边我争取一个 stadium 的拨款就更容易点。